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85集首战。孔领推着四轮车，先生们跟在百姓后边涌向民区。守备军扛不住骑兵的冲锋，那弯刀收割似的带过守备军的人头，马蹄声根本没停，直冲向奔跑的人群。先生们已经奔到了巷子口，里边堵的全是百姓，一个女人要拉几个孩子，还要背老人，轻重全部顶到了吊门前，这剩下的面对骑兵毫无还手之力。高仲雄的纸顺着胳膊往下掉，他腿抖，身体也抖，还没挤进去，后领就被勾住了，整个身体都让骑兵给拖了过去。他惊恐大叫，涕泗横流。骑兵说着什么，朝着高仲雄啐了一口。高仲雄穷途末路，不知哪里来的力气，也朝着骑兵啐了一口，高喊着：“ 士可杀，不可辱！” 骑兵扑通一声栽下马背。孔领抡着随手捡的门栓催道：“ 快，收尾快跑！” 骑兵捂着后脑勺爬起身，摸着自己的弯刀。高仲雄原本倒退了几步，眼看孔领要落在后边，他想也不想拽过胳膊下的包袱，里边还装着笔砚，对准骑兵的脑袋就一顿砸，把猝不及防的骑兵给砸回了地上。孔领没丢掉门栓，提着袍子推动高仲雄，两个人接着往巷子跑。高仲雄还转着脑袋看着包袱，边哭边说：“ 爹跪着呢。” 乔天雅疾驰而过，带着一纵锦衣旗迎面撞到骑兵，双方就这样黑灯瞎火地杀起来。巷子里的百姓捂着口鼻，只敢呜咽，不敢嚎啕，听那厮杀声惨烈，不断地有守备军跑过去。姚万玉转动四轮车，他贴在边沿，却听不到乔天雅的任何声音。待半个时辰以后，巷口突然亮起火把，乔天涯抹着淌血的下巴朝里边微微抬头，目光扫过杨文玉，看向孔领：“ 劳烦陈默先生带着大家往府里撤。” 孔领连声应着，这才把手里的门栓扔掉，急匆匆地往前走，招呼着百姓跟上。高仲雄赶忙俯身捡自己的纸，火光交错间，乔天涯错开几步逼近杨文玉：“ 夫君。” 四轮车轻磕在墙壁，袁卓单手猛地撑住把手，被乔天涯拖着脸颊堵在这阴晦的角落里亲吻。这个吻一点都不温柔，在血淋淋的味道里充斥着惊人的欲望。乔天涯倏地放开杨文玉，他给袁卓擦了下沾血的下巴，快步退身上了马就走，留下姚文玉震惊地掩住下巴。哈森抽响了马鞭，他率领着精锐突破壕沟，带着泥浆冲向东门，撞车就跟在他的后边。谭太虎挥臂道：“ 预备！” 墙头的床子弩咔嚓地动了起来，十几个守备军架起长剑，这杀伤力超群的床子弩只能用来对付哈森，但是时机难找，必须先让哈森退后。壕沟的水面震动，哈森的马才落地，迎头就是一刀，他弯刀急架，稳稳地挡住了，隔着火光和灰尘看见了沈泽川。两个人在初次交锋里都没讨到好，在错开的瞬间就掂量出对方的轻重。哈森红发微偏，他转着弯刀把锋刃对准沈泽川，像是瞄准一般准确地说：“ 沈泽川。” 沈泽川轻轻擦过刀刃，风塔双翼两蹄绕开哈森，他猛刮掉了哈森随行骑兵的脑袋。哈森想起了萧迟夜，萧迟夜把阿赤的脑袋送了回去，这是种羞辱，就像他带走萧方旭的脑袋一样。 两方都无路可退，钢刃数次碰撞，骑兵推着锦衣旗后退，锦衣旗又顽固地顶回去，他们的马蹄交错在泥泞里，不断地有人坠下去变成烂泥。墙头守备军把剩余的重石全部推了下来，砸翻的骑兵还有替补，像是永远都杀不完。沈泽川跟哈森遇见的对手都不同，他在这样危急的进攻面前仍然存有理智，他或许没有哈森强，但他足够狡猾。哈森的强攻都砸进了水里，那是捉不到的无力感，这是最棘手的对手。哈森反臂收回弯刀，转出了狼刺，墙头的火油飞溅，四下都烧了起来。哈森率先动手，他的狼刺堵住了杨山雪斜砍的必经之路，战马猛地前突，顶着风踏双衣，靠蛮力把沈泽川撞向城门。途径，杨山雪险些脱手，刀柄顶住了沈泽川双指，割的手指都要别过去了。然而沈泽川没知觉，他就这样硬生生地别过了刀柄，又剩余三指握紧刀柄，让刀被磕的小臂，就像影昌那招一样，在拧身时用肘部顶着刀锋，割向哈森的喉咙。哈森俯身躲闪，狼刺跟着反握，一击撞在沈泽川胸口。沈泽川劈手擒住哈森的手腕，但是他力道不够，在这生死眨眼间，他猛地把哈森的狼刺摁向下，让哈森的突进只能刺中侧腰，避开了自己的要害。 夫君， 谭太虎在墙头看着哈森袭击，魂魄顿散。哈森刺中沈泽川的腰部，想要回撤，却发现擒住自己的手指犹如钢钉。沈泽川眼眸阴冷，他说道：“ 退！” 背后看似混乱的锦衣旗霎时间重整，跟着沈泽川撤回中锋，蜂拥向哈森这一队。 中计了！ 哈森拔刺，锦衣旗的战马已经撞了上来，他这支前锋当即被撞退，后方马屁股都跌进了壕沟，床子弩已经拉了起来。然而还不够，沈泽川厉声说：“ 再退！” 壕沟上的通信板都断得差不多了，河水迸溅，墙头的火雨还在下，哈森的冲锋已经散掉了，他在退后中带着沈泽川猛力翻下马背。沈泽川跌在泥浆里，来不及擦脸，先是一个翻滚跟哈森隔出距离，他脏透了，看不出哪里在淌血，血珠都混杂在泥水里，在翻涌的马蹄声里被遮盖掉了。哈森懂得抓住时机，他在适才的几次交手里已经看破了沈泽川，这个男人体力衰竭到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他狼扑而起，借着飞溅的泥水立刻就闪到了沈泽川身前。沈泽川挂刀格挡，被哈森重力的撞击击退半步，他在哈森尚未站稳前突出一脚扫翻哈森，哈森单手撑地立即就翻跃而起，棱刺在指尖转得异常灵巧。沈泽川避闪着，仰山雪跟棱刺噼啪的密集碰撞。谭太虎急中生智，抬手喝道：“ 火攻野狐府军！” 墙头守备军冒着炮轰拉开弓箭，哈森果然退后些许，待看清墙头才知道又中计了，城墙上已经没有火油了。他还没收回目光，胸口就陡然一沉，竟然被沈泽川踹向后方。哈森在跌向后方时攥住沈泽川的脚踝，把沈泽川拖倒在地，泥浆哗啦的爆溅，帕子松开了，还有知觉的三指没能握住仰山雪，仰山雪跌到了一旁。沈泽川猛呛出血，想起身却一下没起来。哈森灵敏地挺身而起，看沈泽川要握刀，就拖着沈泽川的脚踝把人拽向后方。沈泽川在泥浆里抓了个空，他果断放弃仰山雪，单手摁住腰间受伤的地方，靠着腰力翻了起来。这几下要命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